世界是座孤独的城堡，彼此寻找。当天使吹响爱的号角，看到你的微笑。 我在这里，你在彼岸寻觅，日子我们之间流去，在人海里把雪山给了你，我想抓住命运的勇气。崎岖，我终于能拥抱你。 遇上你的明日，谁会出光当成爱的一瞬间？两个人的命运线，两条路有了你，两种点。 明日的风景再美不留恋，你是我最明媚是雨天。 回忆都没断碎片。书签 遇上你的命运线，原来天堂就是你身边。两个人的命运线，幸福握在脚下指缝间。 用眼神我虚软的语言，只要我想彼此就听见。 一首伤的落雪， 我想抓住命运的勇气。 爱一路崎岖，我终于能拥抱你。 遇上你的明日线，曙光。